或者应该已经不是端倪，而是整个一天都浸泡在某种节日的氛围里，而且这个节日应该比各种好像看上去更热闹的节日显得更温馨一点。今天5月13号，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母亲节。我先要把一首歌播出来，因为现在我的耳机只能听到音乐的声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一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所以先自我暴露一下。好，我们先把第一首歌放出来，就当是今天的第一首开场。爸爸妈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这里，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这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而爸妈应该算是第一个遇见吧。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安装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在五月十三号想起了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好了，耳机终于正常了。现在音乐和人声的比例在耳畔当中都有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有的时候很多的人包括周围的朋友会讨厌某种节日或者仪式感，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仪式感和节日又是必要的。嗯，好，现在耳机舒服了，但是现在的话筒变成了手持状，有一种随时进入 K 歌状态的啊样子。所以如果你想看到直播间的各种状况的话呢，也欢迎来，有几种方式可以收听收看。比如说如果你选择彻底的放松眼睛，只是闭上眼睛去享受一个小时聆听的感觉，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知道在直播间里出了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话筒为什么总是掉来掉去的，来，我来调整一下。好了，这样就方便把我们的小牌子举出来，在这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了。还有已经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比如说欢迎一下啊，商山之南、新宝贝、火星宝贝、我思无邪，还有玉富诺记，等等，就爱你不腻等等，已经看到你们在花椒的直播间，所以看到我思无邪了，看到你的小玫瑰，证明我们是可以看到彼此的互相陪伴。那如果正在收听收音机的你呢，也可以来打开花椒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各个角度的杰克堂。当然今天好像衣服穿的有点跟背景色融为一体了，没关系，就静静的享受聆听的感觉就好。为什么要把今天的话题定做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其实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美好的图片，然后下面呢配了一句话，大概说的是其实我们和父母或者说和母亲之间更多的像是一次遇见。而生命当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可能会陪我们走一段路，然后再交付我们自己去完成人生的旅途。但是在这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风景，还没有看到风景之前，我们就和一个人产生了关联。哪怕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人，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微笑，感受他的抚摸，但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他了，因为他们之中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好像在游泳的姿势和状态，以及透过的那种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温柔的语调和声音，让我们对这个还没有未曾谋面的人产生了其他感官上的遇见。所以遇见并不一定仅仅只用眼睛去看，有的时候所谓的心有灵犀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的十点答录机，我们就聊聊生命当中的那第一次遇见。虽然我知道今天的你们如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已经在不停地被提醒这件事情，甚至早早的啊，各种商家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提醒这个节日的存在，但是我希望在十点答录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抛开所有的应该不应该，抛开所有这个节日本身所带来的我们应该去做的好像看上去应该去尽的那份孝心，而回归到最初，甚至于我们可以想一个更有意思或者 反其道而行之的话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妈妈要是怎么怎么着就好了。其实这也是在今天的一个话题上面看到的讨论。如果我妈妈像谁谁谁就好了，或者是对，我们从小到大总是会被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刚好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我们也可以来畅所欲言，说说如果我的妈妈是这样的就好了，或者她本身就很完美。总之畅所欲言，今天我们就聊这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的那个人。好，第二首歌 Set Sail， 更像是一种开始远航起航的状态。 They say love's an island, beautiful at a distance. Some are trying to find it, some are trying to find a way out. You've been on both sides of these rough waters. Somehow you survived, but you came out on your own.And you still need someone. We set sail, we set sail tonight. Till we see land, never look back or behind. I don't know if we'll get lost at sea, or we'll end up w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Are you brave enough?Swim against the tide. Ooh, ooh, ooh. Love leaves you stranded, but that's the way we want. Set sail 来自 Francis， 它可以翻译成是一种起航的状态，而所有起航的开始都始于和母亲的那一次第一次遇见。突然想起来龙应台那本非常非常有名的并且被大家所喜爱的《孩子你慢慢来》。其实这可能是真的很多父母的心声，看着小朋友开始起航，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然后越走越快， 然后开始跑起来，从蹒跚学步到离自己越来越远。他多么希望这一切的进度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一会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不可避免的应该会分享《孩子你慢慢来》当中的那些所谓的经典语句，可能会更多的有所触动，然后让你想起来某一刻和妈妈相处的那一个瞬间。也很希望你可以把它们分享给我们。联系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直接来给我留言。比如思彤说，虽然妈妈脾气各种暴躁，不过我知道她心里是爱我们的，每次都很生气说不好吃自己做呀，但是我们一动火啊，立马就说干嘛呢，赶紧出去再烫着，就是这是傲娇的爱呀。谢谢自我救赎的分享，谢谢啊，昌内探旅别仆人透，天了，你们的名字起的真的是感觉在考普通话的测试的一样。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在这里，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刚才思彤说的妈妈的那种很可爱的状态，让我想起来有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我妈在那儿喂鱼，然后一边喂一边在嘴里面嘟囔说，如果再不喂的话，那些大鱼可能就会把小鱼吃掉了。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女，虽然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快50岁了，但是看着那样的画面，我没有跟她讲，可是我的心里面泛起了一股暖暖的感觉。就是这些在生活当中的细节，一个一个的片段，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某一个特别的日子，也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留意。所以啊，话说回来，仪式感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让你在恰当的时机，或者给你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一想，去回忆一下那些习以为常的但是又珍贵的片段。很多刚刚学吉他的人可能都会练这首歌，然后送给自己的妈妈，很合适。如果你想唱，就可以不顾周围人的眼光，大声跟你一起唱。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火柴说，一进直播间就听到写给妈妈的《真的爱你》这首经典，看到了思彤的留言，看到了孙小鬼小宇宙的留言，一会儿再挨个致谢。谢谢我的梦在雪里燃烧送的金话筒，还有思彤送的小太阳，你们真的是我的小太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所以这个人当然就是指妈妈。孙小果孙小宇宙说，以前受了委屈，在其他人面前都说好好的，给妈妈打电话，听到她的声音，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别人问怎么了，大多是出于好奇心。只有妈妈，只有妈妈，当妈妈问怎么了，才是切实的担心我的安危。哪怕整个世界都不在乎，在妈妈的心中，我就是她的整个世界。有的时候在读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好像后面加任何的形容词和语言都显得很多余，就应该让它变成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一起来想想每个人各自在听到这句话或者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的感受。谢谢刚刚我看到了一个分享之心，还有很多朋友的关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十点答录机的整个氛围应该是很温馨的吧，我猜，至少我希望可以营造出来这样的感觉。因为在晚上十点钟这个时间，好像一切都可以安静下来，心也可以渐渐静谧下来。如果我是说刚刚开了个小脑洞，以前都是妈妈给我们讲故事，睡前故事啊什么的，总是会央求她。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和妈妈好好的聊聊天？对，如果你因为去和妈妈聊天而错过了听十点答录机的话，我是不会怪你的。当然也很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心事和与这个生命当中第一个遇见的人的故事和我们分享，比如说在花椒上留言，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或者是在一块杰克堂的微博上面找到我，私信给我，有一些悄悄话或者彼此的小秘密和心事也可以留言分享。还有朋友陆续进入到花椒的直播间，但是很快广告，一会儿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要先说，要是我妈也能像给我买衣服一样那么洒脱的给自己买衣服就好了。还有人说，我妈很宅，不喜欢出远门，看到别的妈妈出去旅游，真想我妈也愿意。所以这个话题是，要是我妈也能像别人家的妈妈一样就好了。如果不想走温情路线的话，我们也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平时都是我们被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说说别人家的妈妈，你希望自己的妈妈成为什么样子。但是刚才说的那些感觉还是看似是在指责，实际上是想让妈妈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真的从小到大觉得自己想要什么好像基本上只要是妈妈可以满足的都会一一的去满足，但是却又会看她在某一个柜台看到一个心仪的裙子流连好久，却舍不得下手。那个时候我就会想，等我以后长大了赚钱了，一定要给妈妈买一件。有多少人在那一刻或者某一刻有这样的想法？有多少人真的幸运地实现了呢？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CD 机又跳回到了第一首，好像一切进行了一个轮回，好像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好，重新来。又有多少人幸运地实现了呢？For birds, as passenger and birdie.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们今天聊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We would light up the sky when we'd fly. You were orange and red like someone in the city.Green as an apple's eye. You said you loved all the songs that I would sing, like nothing that you'd ever heard. And I said I loved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We'd sing when the morning would come. You were silver and blue like the moon in its new eyes, cold as the summer sun. One day you asked for a different song, one thatBut the melody sharp, the words all wrong. Those were the last days of spring. To build a nest, we pegged feathers from our chests, like a book tearing out every page. We want to know that these feathers would growCage. for birds。 对啊，我们本来就是美好的、美丽的，每一颗生命的种子都是美好而美丽的。而我们的播种的方式，就是在某一个我们被称作妈妈的体内慢慢地生长出来，然后和它产生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遇见，从此变成了你中有我，但是我中的那个你又慢慢的有一种分离的，渐渐分离却又心有灵犀的一种感觉，很微妙。看到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我们总是去了别人待的地方，我们似乎也都待在别人想来的地方。这应该是对刚才的评论，如果我妈是别人家的妈妈的那样就好了，所谓的别人家。思彤说，人生中第一笔工资真的给我爸妈买了个保暖，什么保暖的衣是吗？真好，听上去就特别暖。还有啊，文公子，看过了太多的分散，听过了太多的离别，离家的脚步奔跑在他乡，在这个特殊时刻想起了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的妈妈，眼泪不禁盈眶。在此刻由衷地说一声，妈妈您辛苦了，母亲节快乐。好像如果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一个送礼物的优势，就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如果写一首歌给妈妈的话，那应该接后面的，先不剧透。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 尽人辣的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多闭关的渴望， 写在歌里的好处就是好像那一刻会被定格，孙小果，好像这个世界上妈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我们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了为止。其实他们这辈子就是在拼命地把我们觉得好的都给我们。生命中第一次遇见的人，不论我们怎样成长，那份爱从未停止。祝妈妈们被岁月温柔以待。而那些被写进歌里的妈妈，比如说被接下来的这个人写到歌里的妈妈，有的时候不管是照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文艺作品，当把某一个瞬间变成永恒定格下来，会觉得再回去看一切都那么美好。比如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几岁？谢谢很多朋友送的礼物和关注，你的航海送了掌声，还有谁？ 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有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九九六年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最简单的一句话，要记得听妈妈的话。然后想起了这个像八音盒一样叮叮咚咚的音乐，找到了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其中的一段文字：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他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明显。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儿。是的，我愿意等，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花椒上面的留言，感谢你们的分享，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思彤说，真的，刚才孙小果的话引发了他的共鸣，我妈真的会这样，说哪个好吃就一周都不带换样的。有的时候妈妈的爱形状是不太一样的，她可能开出的花朵是在你耳边唠唠叨叨，也可能是一周因为你爱吃一道菜而每天都做给你吃，也有可能是跟你说你看人家谁谁谁。不管是什么样的形态，什么样的形状，有可能它是圆滑的圆润的，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锋利甚至带刺，但是我希望你都可以认得出它们，可以辨认出它们，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爱的不同形状。那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这样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和我一起交流。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一块节课堂的微博上面给我留言说悄悄话。总之如果你还有余韵想要去分享，欢迎在今天晚上或者在之后的日子当中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在妈妈旁边可以给她一个晚安吻，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现在是北京时间22:55，还有一个小时这个特别的日子就过去了，如果她还没有睡抓紧时间。各位晚安。为什么啊，好，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家。有的时候家真的很难定义，但是有一种说法你一定不会反驳我，就是有妈妈在的地方，有家人在的地方，一定是家。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下周六再见。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都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 又幸福又疼痛，让我成长。想起你。